好的，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周董的《告白气球》，那么这首歌呢是雷雷点的，那雷雷也说了啊，这首歌要送给大家，特别是那些单身的人士啊，他说这个双十一已经过了，就赶紧告白吧，不要再过单身节了。另外还说了，500年前我们是一家人，500年前是一家人什么意思？是因为我们都姓周吗？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呢？那接下来这首呢是来自陈安，也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点的一首歌曲，来自谭咏麟和陈洁仪的《等一个可能》，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啊。好，这首歌是来自谭咏麟和陈洁仪的《等一个可能》，送给大家。 个等，什么错乱了时针？你用亲吻暂停了疑问，我一次次沉沦，明知你给的并不完整。我填不满你的空白，你的一切眼光失守，而我在这里守候，因为一个人在这深夜肆意的痛。等待不是我要的， 请给我点时间回首，请允许我想你诉求，我不想被回忆左右，却不知该如何解救。我迷失在爱过以后，期待一个意义， 换着一个可能， 或许是我爱的不够， 不想再等， 再不经意过开， 一次一次沉默。

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玲。刚刚听到的这首啊，是来自韩安旭的《多幸运》。这首歌呢是我们的这个听众吕小布啊，他说要点一首《多幸运》送给我们的主持人貂蝉，然后告诉他呢，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我想貂蝉听到这句话可能会想打你哦。嗯，好，那这首歌呢也是来自韩安旭的，虽然我不知道你点的是谁的歌曲，所以我就放了一首这个原唱啊。然后呢接下来是我的蜜瓜分一半，他点了一首刀郎的《冲动的惩罚》，那这首歌来送给你。 喝醉了，拉着你的手，胡乱地说话，只顾着自己心中压抑的想法，狂乱地表达。我迷醉的眼睛已看不清你表情，忘记了你当时会有怎样的反应。我拉着你的手放在我手心，我错误的感觉到你也没有生气，所以我以为你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。直到你转身离去那一刻起，逐渐的清醒，才知道把我世界强加给你还需要勇气。在你的内心里是怎样对待感情，直到现在你都没有对我提起。我自说自话，简单的想法，在你看来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，所以我伤悲。尽管手中还残留着你的香味，如果那天你不知道我喝了多少杯，你就不会明白你究竟有多美，我也不会相信第一次看见就爱你爱的那么干。将火熄灭，我依然相信是老天让你我相遇。如果说没有闻到残留手中你的香水，我绝对不会辗转反侧难以入睡，就想着你的美，闻着你的香味，在冰与火的情欲中挣扎徘徊。这是对冲动最好的惩罚。 好的，刚刚这首歌是来自刀郎的《冲动的惩罚》，是不是感觉好像回到了很多年前呢？刀郎的歌曲，像2002年的《第一场雪》，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歌曲，在当时是非常非常的火的啊。那么接下来是尘埃点的一首《咖喱咖喱》，他说要送给主播，那么谢谢这位叫尘埃的听众啊。这首歌呢，我们也送给大家一起来听一听，来自叶落落的《咖喱咖喱》。

两行想到他，默默地珠泪下，记起多少旧情话，每段往事升起沉下。 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亮，忙碌了一上午。